些片段已作为值得意外，失去记忆最初的 黄金周呢就要到了，很多外国的商户呢纷纷捧着蓝宝书商务中文50句拼命的自学中文，有的呢甚至准备了小抄。各位外国卖东西的友人，留给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中国考官马上就要到达了，想起了疯狂学英语的我们呀。 板凳长扁担上宝的板凳上，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，莫斯科的夫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， 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 最里面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， 平平仄仄平平仄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扁担宽板凳长，扁担长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。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哥哥说 坡呢河， 弟弟说 来来来 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，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。 柏林来的卧铺高的父亲配着电吉他， 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 最里面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， 仄仄平平仄仄平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有个小孩叫小兔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婴儿兔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前去追婴儿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，嘴说腿，嘴说嘴，嘴说腿，爱说腿，腿说嘴，爱甩嘴。是那嘴说腿，还是嘴说 全世界？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。

放下一万个心，你那了不起你猜不透的反应，我绝不为你爱人操心，爱你爱够贴切我热泪难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谈你谈够来信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，哎呦爱你爱够贴切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疼你疼够来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你是我所有喜庆，爱你爱够贴切我热泪满盈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疼你疼够来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，哎呦爱你爱够贴切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处变不惊，疼你疼够来心歌唱给你听给你听，哦你是我所有心情，哦你是我所有感应，哦你是我所有热情，哦你是我所有憧憬，哦。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， 渴望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，坐她开的车，听她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。 胡雪岩，我比较欣赏他的一句话，就是生意越来越难做，越难做越是机会，关键是你的眼光。你的眼光看到一个省，你做一个省的生意；你的眼光看的全中国，你做的是全中国的生意；你的眼光看到全世界，你就有机会做全世界的生意；你的眼光看到今天，你做今天的生意；你的眼光看到十年以后，你做十年以后的生意。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。 因为我一个人最大的成功是在于你自己的坚持，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念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有社会有用的人，因为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，你为什么不能成功呢？ 猎豹移动独立董事姚劲波。 一路下来你的员工也会问，哎，我们是怎么了，为什么我们始终不在这个焦点上，在不是这个最炫的公司，这种时候就是作为创始人，就是你要有你的坚持，你要有你的观点，对吧，你要有你的愿景的描述，你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跑道非常长，未来很远大的，我们要把这种满足感延迟到五年以后十年以后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阿根廷与 IMF 达成新贷款协议，新协议让阿根廷的贷款额度可自由裁量，其截止到明年末可获资金增加了190亿美元。按此前阿根廷媒体消息，如果向原定贷款额度增加30到50亿美元，便足以支持阿根廷偿还直到2020年的到期债务。国务院决定从11月1日起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，此外确定推动外商投资重大项目落地。美联储9月如期加息，加息次数预期不变。鲍威尔称，删除宽松措辞不意味利率预期路径改变，关税对美经济影响仍相对较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这个时节呢是登山非常好的季节，但可能你不知道，登山的时候背包是非常讲究的，包里面重的东西呢应该尽量放在上面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。 你常忘记坚持着